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咧，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今日有 AI Baby， 学新嘢永远唔会太迟。我系小张张。 星期三有我哋三个，三三不尽，娱乐无穷。我系小依依。 好消息，好消息，孟强星咧，不过。放心，佢唔系开眼啊，佢只系变咗文盲强。 咁又好咗，系衰咗。 记住唔好咁大声啊， 知啊 孟强，系要孟强咁赖自己个名啊， 我知啊， 唔系爆 我知啊，好啊。 好啦，咁样今日留意住阿文盲强点样喺夺冠咯。 咁啊，你今日叫文盲强都好喎、啊。 好啦，我要知你几个形式啊，好似呢排咧都系热啊热啊热啊咁样吓。夏日烧着了，我哋开始我哋节目有黎明球哥呢一首球歌吓。今日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微风，未来数天，大家都系要泼下泼下个风扇仔，攞大啲热气走啦吓。三小时节目系香港电台第二台，背住呢叫做《风骚快活人》。 Music now. 烧着了，希望大家咧个身体咧就唔会烧着了咧，个心系烧着嘅，好多嘢可以烧着咧，好热情咁样啦。欢迎每日早上咧十点听住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啊！ 睇到呢个新闻咧，我突然间谂起我以前嘅童年咧。嗱，我眼中咧，我觉得虽然咧，即系大家都距离咗呢个童年有一段时间啦，但我睇阿 Sarah 咧，听翻佢以前所讲嘅咧，我觉得佢细个嘅时候咧，即系过嚟讲紧咩咧，即系可能系十岁以下咧，都系扎扎跳，啱唔啱啊？ 系 一个扎，因为你而家都系，因为你而家都系，所以我就推断你以前都系阿小强，我就估佢十岁前， 我成日喐嚟喐去嘅嗰阵时候， 即系 但 我细个暗春啲， 暗春嘅定义， 暗春嘅意思系， 因为嗱，你对人都暗春。你唔喐系暗春啦， 成个人都系暗春啊，即系唔敢 出声， 系咩？后来点样令你开窍嘅？即系你而家咁即系 点解你咁唔同嘅？ 系咯， 唔知我真系啊，好唔同啊，好唔同啊，系啊。 咁我就由以前到而家都系一只暗 怕丑仔啊嘛， 怕丑仔，唔系想讲 怕 丑，唔系想讲怕丑。嗱，怕丑系一种同人嘅互动啦，系讲紧喐与唔喐啊，扎扎跳啊，定系好静态， 即系话你会唔会弱？系啊， 都唔喐 啊。系啦，因为咧嗱，早几日你嘅新闻咧就话香港小童群益会做咗个儿童快乐调查，关于运动与快乐。第一佢嘅叫做conclusion 就系运动多啲，个人就开心啲咁样嘅。但系第一系咁啦，第二咧佢就话咧香港嘅小朋友咧。由五至十七岁嘅， 我估下先，我估佢哋而家唔系好喐。 佢做咗个 survey 啦吓， 喐多咗， 唔 系喐少咗， 少咗啊， 系啊，唔喐噶，其实唔喐噶， 本来都唔系好喐，加埋疫情之后更加 躺平， 系啊， 都唔使喐， 细细个就躺平， 唔使喐， 佢唔系想噶， 我知啊， 系咪疫情嘅时候都冇得喐，学都冇得翻， 系啊，全部变成孖宝啦， 系啊， 我咁估啦，有几个原因嘅，第一因为有手多咗手机啊 ，iPad 呢啲嘢，第二。我觉得而家咧屋企细咗嘅，一般嘅屋企都细咗嘅，因为咧我以前住一间好旧嘅唐楼啦，即系嗰啲七十二家房客，咁但系咧虽然我哋 系 啊，系啦，有天井啦，有个天台啦，咁同埋就算个客厅都好大嘅，我仲记得我约咗个同学仔翻嚟打网球嘅， 喺你屋企打网球， 喺个厅打羽毛球，仲俾我阿爷闹你打烂啲花樽啊，咁样系咯，我觉得咁样啦，因为多咗手机啦，而家一般屋企都冇乜空间俾佢喐动啦，同埋出边咁热，你叫佢出去做咩运动咧？系咪即系咁讲？ 但都唔系净系呢一个月噶啦，系整体上。长时间佢都唔系点喐噶啦。 嗱，我会觉得咁样嘅，细路仔你会觉得嘅就屋企大咗，但系当你大嘅时候，屋企好细，其实系一样噶。但个问题系你唔知点解，如果你困住喺屋企嘅话，你硬系要同你嗰啲兄弟姐妹揾啲嘢玩下嘅。以前我哋系咁嘅， 一系就总之。 其实我觉得咁样嘅话，同你屋企大细咧，其实系冇关嘅，只不过系因为以前啲细路仔嘅话系真系周身喐啦，同埋嘅就系以离开屋企作为本分， 快乐，快乐， 系咪先？ 冇 错。叫你落去买豉油，你好开心嘅， 仲要 问 阿妈今日使唔使买豉油？ 除此之外嘅话，我觉得你喺屋企嘅话，你都会谂好多嘢玩噶嘛。即系例如咧，就系你明明好细噶啦，但系你会搬开你屋企嗰啲家私啊，搵嚟嘅就系打篮球啦，打 踢波啦， 你都试过出事啦，系咪？ 个玻璃度 系啦，打羽毛球啦，等等啦，甚至乎嘅就系你会谂嘢玩嘅。我以前细个就系点样玩咧？就系蛇个人啊！就係你將個成張個地下，跟住咧就滲滿爽身粉啊！ 哇！ 跟住佢就係你個聽頭射到去聽，咪哈哈哈哈咁樣全身白曬，你就好開心噶啦！跟住佢就會俾屋企人鬧咯， 一定 係，因為就全屋企咧都好似落雪咁樣。但你會諗辦法玩㗎，係咪跳嚟跳去啦，又扮超人啦，喺啲碌架床度跳嚟跳去，當然唔好啊嚇，呢樣嘢唔好啊嚇， 係 啦。但你啲以前係活躍好多嘅，你唔覺得細路仔？同埋真係充滿住汗水嘅，你個感覺上你覺得佢係出。 喐 跑啊！ 真系需要喐， 跑到污糟邋遢啦，膝头哥一定系烂嘅， 一定损， 系嘛？一定系损嘅，个个都系咁样， 大 个 只脚，个个脚都青瘀嘅， 系啊。但系而家啲细路仔咧，一跌落去即刻十个人跑埋嚟，即刻抱起你，惊你跌倒啊！ 同埋佢而家真系太多嘢玩啦，唔好讲玩具啦，即系净系手机嘅程式啊、游戏啊、啊，即系嗰啲叫做平板电脑都好多啦， 好多嘢玩啊！ 好啦， 我哋冇嘢玩嗬，以前我哋冇嘢玩，我哋要自己谂嘢玩啊嘛。 我净系 个 台底，我已经大把嘢玩， 冇错。 台底 好多嘢玩，你 玩间屋咯， 系啊，当 自己 间 屋， 跟住请啲人嚟入嚟坐， 然 后就 攞纸皮闩门， 冇错冇错，攞啲纸皮闩门，因为你有时如果你屋企有啲杯杯碟碟咧， 系 以前嗰啲旧嗰啲 就煮饭啦，大排档 玩煮饭仔，你会点样啊？你啲饭系点做啊？ 我啲饭咧嗰阵时系用啲果嗰啲金啊桔啊嗰啲皮咧，唔要咁好薄咁啊，切到一粒粒咯，喺个镬仔嗰度。 哎呀，你好惨啊！ 系啊， 我好癫，我会点做呢？我就会买嗰啲手指饼。 买啊！ 买手指饼， 呢个真系食得。你 嚟玩嘅朋友嚟会贡献嘅，即系每人两条手指饼，加埋加埋嘅话，可能三四条手指饼。咁跟住我以前喺屋企嘅话咧，你一定有呢一个玩具嘅，就系一只马嚟嘅，但系佢就系 敖嘅，哦， 有 嘅， 敖嘅马嚟嘅。 喂，但系嗰啲好贵嘅喎。 系啊，但系啲僆仔你总会有一个嘅封建游人嘅嗰只马，系啦。咁你有一只咁嘅嘢啦，系咪？我哋就会将啲手指饼咧就摆落个胶袋嗰度。 咦，几好嘅谂法。 跟住有个僆仔坐上去。咁 啊， 硬 硬硬，细路仔真系乜都谂得出啦。 跟住就捐入去个台底嗰度，就欢迎啲朋友嚟食饭啦。嚟食饭嘅时候就每人咧个杯啊，倒啲饼碎，跟住大家食，食完之后散会。 系啊，我仲有一个仲衰啲嘅，以前嗰啲 sofa 咧有 sofa 脚噶， 冇错， 唔系有搬起佢喺度嘅，梗系唔系搬起佢啦，因为我哋要抹地扫地啊嘛，唔想抹咧就叫隔篱几个细路仔嚟，然后玩。捐山窿叫佢爬入去梳下底嗰度， 买干净， 买干净， 系啊，真系好玩嘅。 所以走嘅时候，咁我就会黐晒呢啲垃圾，系咪？好聪明， 带走埋，带走埋啊！咁都唔使 个嘴就 咁。我都有见过，啲头发会黐住晒啲尘，翻到嚟俾佢阿妈闹 啊！ 俾陈志拉闹。 但系咧，你爬个梳化底咧，佢嗰个压迫感咧，我而家谂翻起咧， 好开心， 真系好似喺个地洞嗰度爬，好啊， 底都好多嘢玩咧，爬底。 呢啲系乜嘢？系就系冇嘢玩，之中我哋自己谂嘢玩。 几好啊！ 系啊，因为而家冇梳化底玩啦，梳化底全部而家密 贴晒地啊嘛。 哦，系，而家系。 系啊， 咁时代唔同咗啦。咁而家呢个报告就话咧，有72.7%，即系好多喎，72.7%咧系叫做未达到世卫标准啦，有61%系不。活跃或者低度活跃，好啦，世卫标准是什么呢？我哋觉得世卫标准这个的标准，你们当年符唔符合到呢？咁样，佢话咧每一日，每一日吓，唔系啊，要60分钟中等至剧烈强度的体能先叫达标。六十分钟一个钟头，其实讲真的，真唔系容易。就算你以前有冇一个钟一玩， 学校都玩咗半个钟啦。 有学校一有啦，跳飞机学校就 系、 是、打乒乓 波，跛嘅， 跛跛跛啊，嗰个叫做你要跛完跛跛之后，你先至可以起屋噶。 系啊， 我哋玩嗰只跳咪跛，好难噶起一间屋，你明唔明啊？ 咁啊，以前喺学校都有地方俾你 系 跳跳飞机 啊， 跑啊， 俾我哋跑啊嘛。 放学之后你会约啲朋友去后山啦。 我哋冇， 我有。佢後生嗰度就捉嘢啦， 叫 捉 金 絲貓，係啦，捉金絲貓，咁跟住就通山跑嘅。跑完之後嘅話，你未完啦， 成頭大汗， 仲要趁住嗰陣夜晚黑咧，就係收鋪同埋食飯之前7点之前啊，天未黑啊。 再玩 嗰陣嘅話，你再約埋嘅就係附近鋪頭。曾經咪有一個朋友打個電話嚟嘅，就係話住喺我隔離嘅，冇錯就係佢哋啦，米鋪嘅。跟住咧就約埋一齊打羽毛球。 哇！ 喺條街度，喺條街度打羽毛球，喺條馬路度打羽毛球，有車波波就行開，跟住個仔走咗，又出嚟又打，幾勁啊！嗰陣時候，你咪話 係啦。咁所以今時今日， 女將嚟啊！ 你諗下，一日一個鐘頭，其實真係非常之唔容易啊！即係要，但係咁佢哋嘅原因係咩咧？第一就冇時間啦，因為好多補習啊、興趣班啊。第二佢話咧，即係因為屋企太細啦，做唔到啲咩特別嘅運動啦。 喂，倒翻轉，我試。如果在街上看到3-4岁的小朋友、爸爸妈妈都拿个 BB 车推着。喂，你咁大个，你行下啦。 系啊，点止啊，狗都系咁啦。 系啊，狗都系咁。 呢样嘢我好睇唔过眼。 即系我 真 系觉得点解 好睇唔过眼？ 狗嗱唔紧要啦，佢只狗有冇事我唔知啦。但系啲小朋友，你3岁咁大个，你唔好俾佢坐嗰个 B B 车啦。我真系觉得行啦，点解要坐咧？咁懒。 系，我唔系将两样嘢搵嚟比喻啊，即系我只不过觉得佢就系话，其实系有时有好多嘢，跟住嗰个概念系似乎真系有啲 奇怪咗。 本末倒置，系嘛？狗系应该要跑同埋要行嘅， 啊、 但你搵个 B B 车推佢出去嘅话，我唔知系咩玩法。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 B B 嘅话，我哋都明嘅。咁但系其实你讲紧嘅就系、是、4-5岁嘅话，我觉得系可以俾佢行下。 梗系要 系啊，搵条绳撑住佢咁嗰啲系咪？ 又或者我哋嗰次楼梯都唔落噶嘛，跳落去啊！ 呢 个 危险， 呢个又 危 险 啊！3-4岁，你有冇跳过啊？ 梗系试过啦， 扑 崩牙 咯。系啊，嗱，真系好容易扑崩牙。 系啊， 我有个表哥就系咁一扑咧，冇晒前面4只牙。 哇， 系啊， 4只啊！ 系啊，因为咁样 琴日疯佬咁样咯，讲嘢 啊，唔好笑，唔好笑你啊，大家小心， 你要顶翻噶嘛， 所以玩还玩都系要小心安全嘅。继续话你节目吓， 今日十一点钟之后，我哋有啲 AI BB 班啊，今日亦都有啊。 小明，小明，小小明， 小明好 set 啊。Yeah!Lonely， 你只是寂寞。寂寞的你可以听住每一个早上十点到一点钟，风 show 快活人，去到十点二十九分，快听新闻报告啦。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凌晨零时收回西隧，并且在三隧实施633固定收费方案，即是私家车使用西隧的隧道费减至60元，红隧和东隧加至30元，的士就或一收25元，其他车辆种类收费维持不变。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朝早到西隧出入口视察，他表示由凌晨起三条过海隧道运作畅顺。林世雄说，凌晨至到朝早经西隧过海的的士比以往同一时段增加大约50%，估计在繁忙时段的士会根据繁忙程度选择最适当的隧道。他相信實施633的過渡期之中，不會出現三隧齊塞的情況。另外，西隧將會在星期日起實施不停車繳費系統二通行，東隧今個月27日實施，到時三隧都實施二通行。當局目標是在今年之內實施三隧分時段收費。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代理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认为，鲸鱼死亡事件反映日后再发生类似鲸鱼进入本港水域之后，政府的应变要更加快，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要有效。他又建议政府将今次鲸鱼出没的西贡牛尾海划为保护区。彭利恩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虽然并非每次鲸鱼都会在牛尾海出现，但是如果在香港水域设有保护区，船只进入需要限速，有利海洋生物，有利海洋生物栖息。对于政府表示在今次事件之后或会修例，彭利恩指出，根据外地经验会就船只操作作出规管，例如需要与鲸豚保持一定距离，政府亦都可以趁住今次机会检视观豚指引和法例执行的情况。警方表示，本港录得的电邮骗案数字下降，由2018年894宗回落至去年的391宗，损失金额亦都由2019年高峰的25亿 4,000,000元，減至去年的7,500,000元。今年头五个月的电邮骗案有71宗，较去年同期155宗，下跌超过一半。警方相信电邮骗案下降是由于电邮服务和互联网服务供应商过滤垃圾电邮的能力不断上升，公众意识提升，以及本地开设公司银行账户的审查更加严谨。警方说，针对企业的钓鱼电邮内容，一般手法是假冒公司高层或者会计部人员指示被骗员工将货款和资金转去由骗徒开设的账户。提醒市民或者员工要格外留意有关类型的电子邮件。美国一个大陪审团调查前总统特朗普涉嫌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之后，决定起诉他4项控罪，包括串谋诈骗美国、串谋妨碍官方程序等。特朗普被传召星期四在华盛顿出庭。起诉书指出，特朗普当时决心继续掌权，并且散布大选舞弊的谎言，声称自己获胜，寻求推翻选举结果。虽然特朗普多次被告知这些指控是虚假，但他故意无视真相。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44点，跌267点，总成交金额35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273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2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6.6，跌7.4；小鹏汽车77.3，跌5.4；碧桂园服务9.74，升1.34。美团141.6，跌3.9，盈富基金20.24，跌3毫，阿里巴巴97.05，跌8毫，友邦保险75.6，跌1.55毫半，恒生中国企业69.76，跌8毫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6，日元143.2，瑞士法郎0.874，加元1.328，人民币7.178。英镑对美元1.278，欧元对美元1.099，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2,861点，跌615点。港金报18,120元，系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7.69美元，卖出1,94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深圳湾公路去深圳湾方向近日口岸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深圳湾公路咧要降到时速50公里噶。咁另外喺新界区葵涌道入荃湾方向，近日丽景港铁站对出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而家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日丽景港铁站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是正常的，红隧的港岛入口就是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尤丽村，西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日平石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油麻地的西贡街由于有工程，介乎广东道至渡船街一段临时改为单向西行去渡船街方向的，揸车朋友经过要特别留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入口九龙、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从美国总部去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 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是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埋嚟睇，埋嚟攞，埋嚟睇，埋嚟攞， 有咩攞，有咩睇， 又慢慢强讲啦。 嚟， 我知道，哇，犀利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合办嘅展翅清健超新职2023， 即将会喺8月25日嘅夜晚7:30咧，就会喺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嗰度咧隆重举行。 有咩睇啊？内容 哇，内容就丰富啦，有好多嘅朋友们演唱啦，有好多嘅不同嘅节目啦。最紧要系乜嘢？就系点样攞飞。 哇，冇错啦。咁到底系点样攞咧？ 11:00之后嘅话咧，可以打嚟我哋18723881872388啊，咁啊答中我哋一阵间会话俾你听嗰只两条问题嘅其中一题就可以有噶啦。咁每人嘅话咧都可以攞到嘅就系最多4张嘅入场券嘅。 咁正。 问题嚟啦噃， 第一题，展翅清健超新星2023年喺几月几号举行咧？头先讲过系8月25日，咁你快点 mark 低啦。 好啦，咁问题二嘅话就系想问问你嘅就系展翅清健超新星2023系喺边一度举行咧？ 慢慢上。 边度啊？ 湾仔伊利沙伯体育 冇错，一即刻你打嚟讲呢个答案就得。 系啦，你唔使讲文文嘅， 希望你记得啊。 系又唔使讲文文 嘅。11:00之后我哋会有专人接听你嘅电话啦。如果系登记咗嘅听众嘅话咧，可以喺8月12日星期六嘅下昼2:00到夜晚嘅9:00攞埋你嘅身份证明文件咧，就系嚟到我哋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广播电广播大厦呢嗰度咧，就攞入场券就得噶啦吓。 嗯，冇错啦， 记住攞啊。 OK OK， 好，继续啊。节目啦，今日咧就有个新闻咧 share 咗俾两位拍档咧，因为咧我睇见呢一个新闻，我就觉得其实都市人咧对呢啲咧好多 fantasy 嘅，即系好好啊咁。但系如果真系要你去嗰度住咧，你又会唔会咧？号称系全世界最叫做西亚桃源啦，或者最隔绝啦吓。咁呢一个地方喺边度咧？就喺呢个阿拉斯加州嗰度。咁呢个地方咧就得几百几个村民嘅啫，就算假期咧，即系有埋啲游客咧，都系得几百个，都唔系好多嘅，即系佢。叫載人嘅屋咧，唔係好多啦。咁點樣叫隔絕咧？佢就係冇嘢可以去到，除咗坐小型嘅飛機。 哇！ 就算首先咁講咧，島上面咧冇任何嘅餐廳啊、消閒嘅場所咧，大家都係住翻自己嘅地方啦。咁如果你要買嘢咧，你就要坐飛機去另一個小鎮嗰度買嘅。無論係食嘢啊、買嘢都係。 小鎮都要坐飛機。 係啊，幾型啊！ 係啊， 唔犀利咩？ 我想問下阿拉斯加，即係美國篤篤最上。近住俄罗斯对住嗰度系嘛？ 应该 好远 喎， 系啊！ 飞行咧要321公里嘅，咁啊景就好靓啦。 自己飞啊，321公里， 坐小型飞机 人哋搭巴士，你就坐飛機。哎，我哋坐飛機出去買買波充啦，買波充 啊！ 係啊，買完就翻屋企都一日啦。 有冇 WiFi 啊？ 我估應該有咯。 如果你有 WiFi， 咁你係我要知道。如果有 WiFi 嘅話，我覺得冇乜所謂。 咁啊係， 係咪啊？無怨佛界。 係啊，即係休息下，避下靜啊，睇下書，聽下歌，睇下戲。 你避幾耐靜？誒，戲院未必有，你可能喺屋企睇。 咪自己睇咯。 喺屋企整一個電影院咯。 好多嘅我哋以為有嘅東西都冇啦，包括冇醫院啦，得一間診所提供好基本嘅醫療服務啦。咁如果你真係要小手術嘅，飛去最近嘅城市要坐一個鐘頭飛機啦，冇差。餐厅啦，咁如果你想去餐厅坐低食嘢，人服侍咧，又要坐321公里咧去另外一个地方，咁咯，系。 唔系你去呢啲地方玩，自己搞掂晒噶啦。 喺嗰度住啊， 系啊， 唔系喺嗰度玩啊。你头先你话喺嗰度玩啊，喺嗰度住就真系争啲啊， 争啲啊， 系啊，尤其是系医疗服务。因为如果我谂住我都系我而家咁嘅年纪啦，系咪啊？有啲咩头晕身庆嘅话，我又唔想死住，咁所以就系、是、你如果得一间咁嘅诊所嘅话，应该救唔到我，我有啲担心。 得几粒药？ 你做咩皱眉？ 病到牵下 牵，唔系有啲药要下个礼拜先到。 嗰几粒药， 过期几万万等下，系咪先？ 但你谂下，佢百零个人，佢点会有医疗人士啫？系咪先？佢执笠啦。 但除非你嘅就系周围附近嗰啲人全部都系专业人士咯，有照住一个律。师要住一个医生， 冇错， 住一个消防员，即系嗰啲咁咯。 系啊，喂，如果 啲邻居好劲先啦。 我有得谂喎，横掂冇餐厅，咪自己屋企整个餐厅。 系啊，我都系咁啊，餐厅我冇 实力， 只系招呼其他人。 咩招呼啊？收钱啫。 我知系即系收钱，但系如果其他村民唔嚟食，你执笠噶， 唔会一定有， 一定有， 一定有。如果你煮得好食，一定有。 卖咖啡啊，卖茶，佢我唔信佢唔嚟饮咖啡，佢哋都中意即系倾下偈咁。 偈中有机啊嘛， 梗系。 哎，好嘢喎，你系都要谂到搵钱啊！你真系好嘢，真 系 好贯彻始终你做人 生活啊嘛！ 系啊，话知你个火星啊，我哋谂下点做生意 啊！但系冇咩贪啊，我怀疑。 咁啊系噶，喂！但我又真系觉得你可以喺嗰度自己搞间餐厅，系啊，同埋整啲嘢，整个 coffee shop， 系咪？即系佢嚟咪嚟，唔嚟唔算咯。咁样就摆啲 自己都要食噶啦， 系啊，摆啲书喺度，我觉得正啊。 我都觉得系， 系啊， 百几个够啦。 系啊，唔好太多人。 即系你 neighbors， 如果你得百几个嘅话，我都已经差唔多。 即系每日如果有五六个帮衬，你都维持到生计噶啦。 唔系你嗰度根本就冇使费。 佢唔系讲实唔生费啊，系啊，生计啦，系啊，使咩生计啫？ 过日使都好啊。系都好啊！ 喂，真系 OK 喎！如果听你咁讲， 咦，真系谂得过喎！ 医疗点睇？ 医疗 带定啲药。 讲嗰个问题，你 buy 唔 buy？ 系啊， 咁所以 buy 唔得系咪？ 系啊，我惊咧，我喺度煲中药咧，俾人投诉。哇，一阵味系啊！ 黐线啊！你 Watching the ships roll in, and then I watch them roll away.Yeah, I'm 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 watching the tide roll away. Ooh, I'm just 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 wasting time. I left my home in Georgia, headed for the Frisco Bay.I've had nothing to live for, and look like nothing's gonna come my way. So I'm just gonna sit on the dock of the bay, watching the tide roll away. Ooh, I'm 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 wasting time.Change. Everything still remains the same. I can't do what 10 people tell me to do, so I guess I'll remain the same. Listen, sitting here resting my bones, and this loneliness won't leave me alone. Listen, 2,000 miles I roam just to makeThis dock my home. Now I'm just gonna sit at the dock of the bay, watching the tide roll away. Ooh, I'm sitting a dock of a bay, wasting time. Mong Sang Ting Ti, King Din Chong Yi. 在香港乐坛有好几位男歌手都以比较静静，不会有太多的动作或者舞步现身。其中一个就是关正杰，另外就数到今日这一位，花名叫做高佬全的雷放。 谁愿意讲出一些自欺的说话，你叫我以后忘掉你，谁令我今天开始不喜欢讲话，暗里我继续再想你，怎可掩饰心中的哀伤，手里感觉到你双臂的冰冻，看冷雨在脸上的乱爬，心中忐忑伸出一双手，只要不顾一切的拥抱，你叫我的心倒挂。 听不到的说话，女方自小喜欢唱歌，不过碍于性格害羞，不敢在群众面前唱出来，直至1983年受同学鼓励参加了欢乐今宵的现场直播节目《星星星》，打开了他对唱歌的兴趣。慢慢一步一步走上舞台，成为大家熟知的一位流行歌手。 我带着无比的惊喜，那热情藏于双眼里，我渴望是从此拥有你，情意世上谁可比，爱念又从心中升起，似浪潮从心涌向你，过去日后仍一般相聚真不容易，从前爱你不理，常常故意躲避，情缘生于心底，但不知从前我太不知，柔情欠缺表示，求从今天开始，从这刻开始，想几次。想去你，自发现原是如此深爱你，能证天地此心无疑。 1983年3月，女方参加了第二届新秀歌唱大赛，凭住《我是中国人》一曲夺得金奖，从此成功入行。签约成为唱片公司旗下的歌手，他的歌曲很多都以抒情为主，除了刚才两首之外，这一首相信你不会陌生。你令我快乐过， 我看着你，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回望我感触太多，你已令我太快乐过，这快乐会留下痛楚，心中已知而早知错的是我，应知爱恋没有结果，你擦亮我，燃亮我心 中爱火，可知背后我极傻，如水的眼波仿似电迷住我，如酒的笑窝，一见未平静过，远远望你大笑步过，我已会到明白都不可结果，你接受我，你拒绝我，我也愿意常为你唱恋之歌。在这间餐桌倾倾讲讲，旧日那一位老伙计，亦笑说你我最相衬对方。红茶仍然为我，在散着梦幽香的芬芳。但是这刻只我一个，独坐这里跌进思忆的寂寞。让我痴痴恋多一次吧。 经典重现，吕方。情歌经常是流行歌曲的主流派，不过有时都有例外的。对屋企、对家乡的挂念，就成为他另一首流行歌曲，吕方的《弯弯的月亮》。 悠悠如雪霜，从银河悠悠透沙窗，茫茫微风中轻送，是那青青桂花香，遥遥怀里想，如茫然飘飘往家乡，绵绵如丝的忆记，荡过匆匆岁月长。 难忘的歌手，难忘的歌曲，都会出现在经典重现。 从银河悠悠透沙窗，茫茫微风中轻松，是那清清怀风，遥遥怀里想，如梦仍飘飘往家乡，绵绵如丝的野地，荡过匆匆岁月长。 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班。 好啦，准备开始我哋嘅 AI BB 班之前咧，提提大家咁电话号码187235。咁今朝咧，而家接听紧电话咧，就系攞呢一个咧喺2023年8月25号系晚上7:30喺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举行嘅展翅青剑超新星2023年嘅门券啊，咁啊派晒就即止每个人最多4张嘅， 4张 快啲打嚟， 好欢迎我哋今日两位靓仔靓女嘉宾，首先有小明教授， 好嘢， 早晨早晨 ，Ivy 小师妹， 好嘢，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个课程系边度开始啊，教授？ 嗱，不如咁啦，我哋上次啊开始讲咗啲 AI 骗案啊嘛。咁我哋意猶未盡，今日再講多少少先，係啦，編完再編，啱啦。咁 我揾翻你個 title， 唔好意思，我可以好 official 去介紹一次。 好嘅，喂， 香港大學計算機科學系副主任 K Leo 師傅，綽號小明，小明，小小明嘅姚兆明教授。 好嘅，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啊！阿瑞瑞妹妹， 我寫低曬你啲嘢㗎， 有你心 啊！ 寫就冇用嘅，係。要记喺个脑嘅， 唔得，我用 AI 记呢啲嘢。 我哋而家全部用手机记，咩都系用手机记。 欢迎欢迎，同埋小师妹。好啦，成节目我哋上个礼拜嘅话，我哋讲咗有关于嘅就系用 AI 嚟做呢个骗案啊。似乎今日嘅话有啲新发展。 系啦，嗱，上一次咧就阿小强哥咧就讲咗一个大陆嘅骗案啦。 国内骗案。 咁今次咧我就想请阿小师妹咧讲一讲，原来香港都有。 呃佢啊！ 咁揀錢，呃佢揀錢，係咪呃佢揀錢？ 一定係啊！ 但係呢個好有教育味道 嘅喎， 真係， 因為聽咗就唔會俾人呃，係咪咁意思啊？ 唔係，希望大家注意，唔好俾人呃。 係咯，唔好俾人呃，係啊，聽咗唔好俾人呃。 啱嘅，啱嘅。我哋請阿小師妹先。 好 嘅， 多謝小師妹。咁咧，呢個係一架香港發生嘅。咁你哋有冇用過任何嘅交友平台？ 冇。 我 因為你太多朋友啦，係咪？ 好多，多到如行山。 為咗平衡節目，我話有，係咪先？ 係。咁你有冇試過喺交友平台認識到一啲新嘅朋友？ 你答 有。 之后佢就会叫你做某一啲行为， 譬 如约你出街啦， 哦、 或者系 啦， 倾偈啦，同你视像啦。 唔系你问咪问咯，你个头使乜咁样扎一下？ 学我啦。 系啊， 咁咧就系有个 25岁嘅男仔咧，就喺交友平台，系啦，香港嘅喺交友平台咧，就认识咗对方啦，然后咧就俾人叫做裸聊，你哋知唔知裸聊系咩嘢？ 知道知道知道。 咁你解释俾我听啊？ 系啊，咩叫裸聊啊？ 系咩？你知嘛？咁你咪讲，你咪讲完之后讲。 系啦 ，K K Sir 都教过我哋啦，即系话大家赤裸身体，唔好 透过视像倾偈。 咁本身呢一个已经系一个比较危险嘅行为啦，呢个系嗰个男仔已经做得唔好嘅地方啦。然之后对方仲叫佢去下载一个应用程式，咁下载完之后咧，佢就可以视像通话。 个男仔25岁啊， 系啊， 听话嘅人叫做咩做咩？ 可能就系教育得唔够咯。 要嘅咩？其实唔使噶，系咪？如果你要 系啦，其实你要视像 系 唔 需 要 嘅，系要再下载啲咩噶嘛？ 咁嗱，你谂下咯， 科技知识真系 渣。你谂下视像完之后，咁对方会得到佢啲乜嘢啊？喺视像 嘅资料， 系啦， 佢 个 样 啦，佢把声啦。咁你记唔记得我哋上次教过嗰个 AI 技术叫咩名？ 人面识别啊嘛。 No。 AI 技术 ，AI 即系偷人哋嘅样同埋声音 嗰个。叫乜嘢啊？ 唔记得哦。 哎哟哎哟， 系咪面貌导引？ 弊家伙，弊家伙，又点考试啊？喂，咁 系八个英文字嘅。 哦，八个英文字 系啊。 八个英文字定八个字母啊？ 字母， 字母啊，唔系 NLP 啊。 佢叫做系啦 ，deepfake。 哦， 深层欺骗， 深伪我哋叫做 深伪， 系啦，深伪，系啦。跟住咧，咁佢就用呢个技术咧，就可以移花接木，即系将佢个样 key 喺一啲唔适当嘅影片里边。 死咯！ 系啦，咁之后 咩得啦？ 佢就去勒索嗰个男事主。 哦， 系啦。不过最后咧，因为男事主系冇成功俾人勒索啦，佢亦都净系通知咗警方， 就 冇 报警 就 冇事噶啦。我哋曾经有讲过噶，其实唔惊噶。 系啦，但佢冇报案，佢净系通知咗警方咯。 其实阿小，其实小师妹 有咩分别啊？ 其实佢唔使同佢攞聊啊，佢就咁同佢视像攞咗个样已经得。即系如果 咁，如果佢已经有一个应用程式咁啊，可以直接收集，唔需要再靠一啲嘅技术去做呢样嘢咯。系啦，系啊。所以其实如果对方啦，或者你识嘅任何朋友叫你下咗啲唔知名嘅程式嘅时候，你记得要注意啦，同埋你要选择，譬如你每次都有得拣，搵唔搵佢去佢。用你嘅相簿啦，或者系相机，系啦，系啦，呢个就要特别注意咯。如果唔系咧，可能佢有啲背后嘅程式咧，就可能偷咗你啲相。 小师妹，我有嘢问。如果真系我哋成日玩呢啲咧，话允许啊，唔允许？ 我以为你成日呃人， 佢成日玩啫，系啊。佢咁嘅样点呃人啊？ 所以佢呃人，所以佢呃人咯。 我用 AI 技术， 所以佢先呃人。 佢喺电话度呃，咁啊边睇到个样咧？ 而家我好整， 攞出佢个样啊嘛，等佢整啲嘢，跟住系呃佢啊嘛。 好，大家翻翻去会场先。有好多时成日问允唔允许攞你嘅资料啊？ 系啊，你个相簿啊。 系啊，我想问下，其实有咩危机？即系我哋揿允许又会点咧？揿唔允许又点咧？ 佢允许嘅时候，你咪每次用呢个应用程式，譬如你允许所有上面，佢都有分噶嘛，系所有啦、特定啦，或者唔允许。 你指定嘅或者系。 咁咧，我哋会建议你其实系一系就唔允许，一系就指定你每次要用相关嘅服务先俾特定嘅相片，佢会比较好。如果唔系，譬如假设系一个购物平台，你允许晒佢所有嘅相片，系啦，你就根本就唔需要用允许晒佢睇晒你所有相，除非你有啲特定嘅相想俾佢睇啦。我唔知啦，呢啲就系啦。咁其实咧。 系咪你都答唔到佢嘅問題嘅？就係如果我俾咗有分咧，咁樣咯，係啊，咁咯，係咯。 咁如果佢喺背後再有一個額外嘅軟件去偷到你啲相嘅，即係嗰個程式背後，頭先小明都有教過我啦。因為我頭先問佢，咁我 P 圖嘅時候，會唔會攞到我嘅相咧？如果單純只係喺你嘅手機上面。就咁個程式冇其他額外背後嘅嘢咧，佢只係咧喺手機上面進行咧，佢就正常唔會攞到嘅。但係頭先小明教授就教我啦，如果你唔知噶嘛，可能對方或者嗰個應用程式背後佢發展嗰間公司，其實係裝咗好多類似 有啲叫木馬啦，或者有啲叫唔同嘅軟件啦。咁、其實咧，佢係有權或者喺你唔知道嘅情況下攞曬你啲相走嘅。 就做乜都得。 我想問一樣嘢，而家咧嗰個社交平台都好流行噶啦，咁好多人咧會將自己日常嘅生活片段咧，相又好，片又 upload 上啦。我今日食咗個餐啊，或者 V 咁樣，好似我哋頭先會影咗我哋自己啲相啦，喺直播室嘅相啦。呢啲會唔會俾人偷嘅？因為我擺咗喺我自己嘅 Facebook account 咧，會唔會俾人偷㗎？ 嗱，呢個咧，阿小師妹應該好熟嘅。其實咧，因為呢啲啊，成日 打卡啊嘛，食飯前打卡，去邊度玩就打卡， 都影一餐噶嘛， 嘟住個嘴又跟住嘴又影咗相咁樣， 即係無聊嘢都影一餐噶嘛。 話你啊，小師妹，嗱，因為真係好多都市人做緊呢一樣嘢， 係咪？ 仲有嗰啲係圖文不符嗰啲咧， 係咪？有冇危險？ 呢個咧有危險，有危險，但係咧，Facebook 啊，或者所有呢啲社交平台咧，慢慢佢哋開始咧就有呢個戒備啦。 嗯。 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公眾咧未必識嗰個 set up。 嗯。 即係其實佢好多 有個權限嘅， 權限 冇錯，你可以 set 嘅。 係啦，係啦， 邊個可以攞到，邊個睇到，甚至可以 block 咗啲人。 你要小心啊！ 嗯，趙師妹有冇補充啊？ 我就唔會將自己行蹤放上網，最簡單 係 啦，最簡單。或者其實啊，你聰明少少，你可能係第二日先 po 前一日嘅相，啲人都唔知你嗰日去咗邊。因為我之前聽過有啲 case 咧，係有啲真係瘋狂粉絲咧，其實睇到你啲 location 咧，即係睇到你嘅位置，係真係即刻去揾你嘅。咁、其實最好保障你自己，一係你就唔好去 po 呢啲相啦，一係就可能隔幾日啊，或者隔幾個禮拜先 po， 咁咪冇人知道、 其實唔係驚嗰樣嘢啊，嗱，我冇瘋狂粉絲啦，阿馬小貴好瘋狂粉絲，但我只係想講，即係我哋個樣啊，譬如影完啊，幾個朋友食飯又影咗相，即係个样会唔会俾人咁样偷咗？ 即系用咗去 deepfake 啊？ 系啊， 吓 deepfake 啊！ 其实如果你系譬如你系 set 做公开嘅咧，系有机会嘅。但系其实你系有得 set 做，譬如只限朋友啊，或者只限特定嘅人嘅、甚至你可以封锁某啲人咧。譬如有啲人曾经 send 过一啲垃圾嘅信息俾你，你其实可以封锁去睇你嘅，系啦、去封锁去睇你嘅任何嘅资讯。 咁、但系啲明星咪大件事，嗰啲咩即系所有而家即系嗰啲最红嗰啲明星，佢啲样日日都喺媒体上面曝光咁 啊！阿 Michael 问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其实佢讲咗我跟住想讲嗰啲嘢。 嗯， 其实咧 咁就好了， 咁就好啦，踢你落去，你继续。 系咪先？佢哋嘅相系无限制地俾人影，俾人哋 circulate 系咪？ 嗱、其实呢样嘢咧就系翻翻去阿小师妹讲嗰样嘢啦。第一咧，大家咧要记住咧。你個容貌啦，把聲咧，你都要小心，唔好俾人哋攞得。 好得小心噶， 系啊，唔系你唔可以，你做節目把聲你就冇計噶啦，你咁出名，係咪先？ 佢出名， 仲有咁多年，係咪啊？ 所以咧，我哋調翻轉要教育翻市民咧，就係話。喂，無端端劉德華做乜打俾我嘅？ 咦，真係會發生嘅喎， 係咪啊？ 真係會發生 啊！一啲公眾人物， 梁繼章啊， 係啊， 馬小強點解打俾我啊？ 係啊， 阿瑞瑞點解會揾我約我食飯啊？喂，係咪啊？ 係 都會有嘅， 係啦， 真係會發生。 名人咧就係有呢個危機嘅，係、 嗯、 真係有嘅。所以呢個調翻轉係你個接受嗰個人你要醒目啊嘛。喂，無端端，除非小師妹打俾我咁 OK 啦，係咪先？啱唔啱啊？ OK 啊，我 OK 啊，好 OK。 同埋咧， 食饭。 我其实都希望讲多一样嘢。头先小师妹讲咧，小师妹就讲得好间接嘅，即系裸聊啊，跟住将个头像其实就摆咗落。 你想深入啲系咪？ 色情嘅，色情嘅 片里边， 片里面咁然后 勒 索 你 啦，当然 OK。咁当然就冇立案到啦。咁亦都系未係一個 case 啦，咁但係咧，我反而調翻轉咧，大家都要留心一啲嘢。我講過咧，錢，總之咧提錢嘅咧，大家要小心。仲有第二樣嘢，投資。嗱，佢哋而家日本 買咩股票啊？基 金啦，係都係錢，都係錢， 統稱錢咯， 係統稱錢，係 啊，買樓啊， 啱啊， 係咪啊？ 但係佢哋 都有㗎，投資啊，俾錢啊， 佢哋叻喺邊咧？佢哋叻喺邊咧？有時候佢會做一段假新聞，其實呢個係外國嘅 case 嚟嘅，佢可以做一段假新聞，就話俾你聽邊只股票升，邊只股票跌， 係 咁，然後就再打俾你，喂。快啲啦！你快啲俾錢我，幫你投資啦。即係唔係淨係話裸聊呢啲咁嘅嘢嘅？可能係因為投資都係有呢個問題嘅。咁好多時候咧，呢啲騙徒咧好叻嘅，佢係會同你熟落咗先嘅，等你冇乜戒心，先至開始同你講，喂，有冇興趣投資啊？咁樣，然後 send 段係啦 ，send 段呢啲片俾你啊，咁樣。咁所以呢個咧，大家都要需要小心咯。咁所以咧，最緊要咧就係 停一停，諗一諗。 养宠物啊， 同埋咧，翻翻去阿小师妹上一堂讲嗰样嘢，记唔记得双重认证？ 记得， 记得。 其实我哋一定要咧，再 double check 下呢个系咪真系嗰个本人。 嗯 ，OK。咁咧，而家就好得意嘅，有一句样嘢大家要记住啦。以前啲人成日讲有图有真相。 嗯。 而家我估未必一定啱啦。啱啊。 假噶嘛啲嘢可以系。 好，十一点廿六分。翻嚟我哋答半之后，我哋继续啊，小明教授同埋系 Ivy 小师妹。 毛毛虫，虫可是时常吃也不够，总要吃更多。毛毛虫虫童年年年活到今天也日日挨饿，吃够了变懒惰，连蠕动也不动，只爱原地坐，摇两下头亦觉太生疏。平凡人想同情，无从吃掉一杯不够，太可悲。毛毛虫很清楚，吃喝全为作茧羽化去准备，待某一天春风吹过后，有朵花等你。重振翅膀，万物摇曳，穿梭花蕊芬芳香气，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天地？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怨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博笑骂，任人看不起。当四处野花香味，一碗空气，望过去，没白费心机。成年回头看，仿佛只不过数百天。揸飞机坐火箭，一对同梦理想，哪个有出现？习惯一天一天失与败，已不想出战。回看忧愁，无谓余力，唏嘘嗟叹，可免责面。谁敢取笑你的悲？谁会藐视你的贴壁？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怨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博笑骂，任人看不起，转个脸便忘记。成长不免碰灰一地，行过赤道置身雪地，就算世俗眼光怎睇小你，担当小角色更争气，难关将至无需躲避，遥遥长路未发生的总布满惊喜，仿似毛毛虫亦会变成为蝴蝶的真理，成就了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管局主席苏泽光出席国际航空论坛致辞嘅时候指出，过去三年疫情经历困难时刻，本港至今已经恢复大约六成客运量，预料明年底之前全面恢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是大湾区内重要航空枢纽，亦都是国际民航中心。财政预算案预留2亿元，加强物流业人才航空人员。 吸引年輕人入行，亦都歡迎各地航空人才。中國民航局總飛行師萬向東提到，中國國際航空市場復甦復快，國際客運每週航班量由之前的 5% 恢復增長至 50%。 上個月14日旅客運輸量達到211萬人次，創下內地民航單日旅客量的最高紀錄。有持牌印佣中介代理透露，据了解，印尼政府计划要求本港雇主全面承担印佣的培训费和行政费等大约9000元开支，连同原有中介收费，预料日后会聘用一名印佣，雇主的支出将会增加至20000多元。印尼方面的代表下午会在本港开记者会交代。香港雇佣工会主席持牌印佣中介代理陈东峰估计，如果真的落实新的收费模式，可能会有20-30%原本打算请印佣的雇主转请其他外佣。他引述当局的数据指出，本港目前有超过34万名外佣，菲佣占50%，印佣占40%。香港外佣中介公司負責人廖翠蘭擔心，印尼一旦開了先例，菲律賓方面或者會仿效。超強颱風卡努掠過日本沖繩本島附近海域，帶來狂風暴雨，據報造成至少一人死亡，超過210000户停電。日本放送協會報道，一名90歲男子昨晚懷疑被強風吹倒的車庫壓住，之後證實不治。至少20人在風暴期間受傷，已經向沖繩和鹿兒島南部地區近70萬人發出疏散警告。卡努目前集結在那霸市西南面，中心風力每小時180公里，陣風高達每小時252公里。氣象廳警告民眾注意風暴潮，暴雨亦都可能引發水浸和山泥傾瀉。那霸機場運作連續第二日受到影響，超過400班機要取消，至少65000名乘客的行程受阻。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吹微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氣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週末期間仍然有驟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47点，跌360点，总成交金额557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3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96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4.6跌9.4，美团140.3跌5.2，小鹏汽车76.4跌6.3，阿里巴巴96.4跌1.4，盈富基金20.16跌3.8，碧桂园服务9.92升1.52，恒生中国企业69.32跌1.32，友邦保险75.7跌1.45，快手65.8跌2.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8，日元143.32，瑞士法郎0.875，加元1.329，人民幣7.184，英磅對美元1.277，歐元對美元1.099，澳元對美元0.66，新西蘭元對美元0.612。日經平均指數報32799點。啱啱跳咗嚟报32802点，跌673点。港金报1811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8.07美元，卖出1948.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九龙公园径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海防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车龙排到去梳士巴利道，近住永安广场。咁意外同时影响到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而家车龙去到加连威路道。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繼續上堂，嘉秀同埋小師妹。 上一節嘅話，我哋講咗嘅就係 AI 警訊嘅，跟住我哋 又話妖 Sir 喺度， 係啊，啱啦。咁我哋咧， 福爾摩爾。 嗱，我哋下一節咧，我哋就轉一轉個題目啦。 好，一齊轉啦，1、2、3，轉 咗你隻右啊， 前定後啊？ 我哋大家咧睇電影睇得太多啊，覺得咧嗰啲 AI robot 咧會主宰我哋人類， 係啊，好 咁我哋好擔心，好擔心。咁咧，於是乎咧，啲人就開始講啦：，咦，有 AI 咁勁，咁我哋會唔會冇工做啊？咁我哋小師妹又有啲感受嘅，佢又會做咗一個好好嘅 survey， 我哋俾佢講下先。 好啊，交俾小師妹。 首先，你哋覺得你哋會唔會被人取代啊？ 唔會啦， 我覺得唔會。 點解啊？是魔菩提， 因為咧， 我咪取代啦。 因為我覺得 AI 咧能夠做到嘅好多係資料性嘅嘢啦。如果能夠即係人 fit 曬好多資料，佢只能夠喺呢一方面咧係盡佢嘅能力。但係人做節目咧係有思想啦、感情啦，有我哋嘅過往嘅生命嘅歷史啦，咁樣咁啦。 係啊，咁嗱，其實有調查就話咧，佢統計咗有十大。AI 有可能或者就嚟会取代嘅工作， 其实我觉得 AI 取代紧嘅啦，有啲、有啲工种已取代紧嘅啦。唔好话 AI 啦，有啲机械嘅取代，譬如而家打电话问好多大机构咧，唔会系真人同你讲嘅，十间有十一间咧都唔系真人嚟嘅，甚至咧你想揾真人咧好困难，揿嚟揿去，揿嚟揿去咧，你都揾唔到人。 英文请揿一字，中文请 揿二字，好烦啊！中文嚟讲，英文请揿， 系啊，冇错， 系啊，讲一扎嘢，我都未揾到我要揾。 最後尾你都係撳嘅，就係話我一陣間，如果係嘅話，你係咪想真人接聽？係 啦，佢通常撳零字就即刻係真人， 但係 又要排好耐好耐隊，係啊，呢個係其中一個啦，就係電話接線生啦。咁仲有冇啊？ 仲有冇 客户服務？ 客户服務、 行銷嗰啲嘅， 收錢嗰啲咯。 幫你啊！ 我諗到，我諗到停車場嗰啲，系啊，即系入闸啊、出闸啊，俾钱咧，可能仲有个人去 收费员都系。 而家都唔使啦，我哋过隧道都 系啦，系啦， 收费员咯， 啜一声就过啦。 系啦，系啦， 系啊，系啊，呢啲咪取代咗。 仲有冇啊？ 客户服务仲有啲乜嘢咧？睇先啊，行销 嗰啲询问处算唔算咧？询问处嗰啲即系答人问题嗰啲， 即系呢啲其实系好公式化，即系有定预定答案嘅。 我试过有一次喺呢个美国坐一个旅游巴士啦。平时咪有啲领队喺度喷口水嘅，嗱呢个咩？大家望左边咁样，嗰日咧系冇嘅，你知唔知点解咧？佢原来咧个司机有个录音带，去到譬如 A 点咧，佢就揿啦。各位朋友，你望左边啦。我觉得咁冇趣嘅， 即系呢啲机械人，我暂时 AI 我哋叫做取代啦，或者代替到人类嘅工作，就系一啲比较单向嘅输出，即系譬如好似你咁啊，就播俾录音带，你点问嘢佢唔会答你， 冇得问噶啦， 系啦， 就好单向先嘅，或者系一啲有既定答案嘅，即系譬如啦，洗手间系几多楼，咁佢就可以答你啦，或者直成系指个方向俾你睇，咁呢啲有既定答案咧，都系现时 AI 可以叫做帮到人哋嘅工作啦。即係減輕我哋人類嘅工作啦，或者其實甚至乎係洗碗，你哋覺得洗碗可唔可以取代 洗碗可以，洗碗機咯， 點解唔可以？ 咁但係你都要人拎入去㗎，即係都要人將佢 咁，我用機械人拎入去咪得咯？ 係 啦，而家送餐都機械人。 另一方面咧，就除咗頭先好單向嘅輸出之外咧，或者係一啲好重複性嘅工作，就例如我頭先舉例嘅洗碗啦。咁其實 AI 咧都係可以幫到人類嘅。咁其實你哋覺得咁樣係好定唔好啊？ 应该都系好嘅，反正都冇乜愿意做嘅，有啲即系有啲厌恶。嗱，举例，如果立倒垃圾啲咁厌恶性嘅，第时都系机械人倒都几好啊，系咪？虽然有啲人冇咗工作，但系都系一种新嘅发展咯。 做第二啲嘢啫， 系啦系啦，其实AI 而家嘅出现咧，暂时系帮紧人类去做一啲，譬如我头先讲啦，重复性啦，或者系厌恶性嘅工作啦。但系其实唔代表我哋真系会完全俾佢取代，其实只系一个变化嘅过程。系啦，譬如 AI 可能可以取代到你播歌啊、洗碗啊，咁其实咁你咪去进修下自己或者做一啲其他嘅工作咯。 只不过系可能亦都会衍生到另外一啲新嘅工种，系咪啊？会唔会啊？ 会 啊！ 其实我同阿小强哥啊、阿 Michael 哥啊，差唔多年纪啊，都系25岁左右嘅啫。咁我哋啊，大约知道咧。 即係我哋都經歷過嘅其實。咁大家可能記得咧，啲企業裏面咧，我哋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就話要電腦化嘅。 係啊， 我諗你可能都記得啦，係咪？我哋廿五歲記得嘅，啲十八廿二嗰啲可能唔知啊，係啊。 我聽阿媽， 你哋應該唔知啊，你聽阿媽講 OK 啊。咁咧，但係嗰陣咧，其實啲人好擔心㗎。好擔心話，喂，會唔會我哋電腦化咗，我哋冇咗份工？ 係喎。 咁但係你發現，喂，唔係喎，原來咪又係揾到份工。 嗱， 譬如舉例，我哋好多年前咧，要求啲大學生咧就識一啲好簡單嘅文書處理 ，Microsoft Word 啊 ，Excel 咁樣。 嗯、 可能而家我哋要佢多啲啫嘛。即係只不過係一個學啊，瑞瑞妹妹話齋。即係其實係一啲工種嘅轉換嚟嘅 ，OK， 係咪啊？ 繼續 ，OK， 係啦。 唔好意思，扭碎。 我諗唔同嘅階段總會有呢一種諗法，即係以前你都話電視機會唔會搶咗電台嘅位置咧？會唔會啲人淨係睇電視唔聽電台？都唔係啊！而家大家咪共存咯，係咪先？ 係啦，係啦，嗱，咁所以今日咧，喂，其實。時間太短了，我代課兩堂嘅啫。 係啊，快啲啊你！ 其實我好多 夠時間， 我倒數緊你 啊！我睇緊個鐘㗎啦，已經我好多嘢想講。 咁你仲講其他嘢？ 你係咪想同我哋都做定下一次我哋啊 Leo 翻嚟之前嘅角色？而家好紅嘅。 啱啦，啱啦，啱啦！我哋而家好紅嘅叫 ChatGPT 啊嘛，咁中文叫咩啊？ 我唔知啊，佢有中文 有冇中文噶？有冇中文噶？ 聊天机械人， 我聊天， 聊天机械人， 冇个攞字， 系冇， 所以好失望。 啱嘅，嗱，我哋第一咧，我梗系要揾阿小师妹出场噶啦，边人中意听我讲嘢嘅啫？ 有啊， 我哋揾阿小师妹介绍咗 ChatGPT 先。 嗯， 但我谂如果净系聊天，好似将佢职务缩窄咗。佢唔单止聊天， 系啦，佢唔单止就咁去同人类嘅交流啦，而且佢系可以帮你，譬如写剧本、 做功课、 写啲文件，或者佢系你可以俾啲问题，佢会去帮你分析得到嘅答案。咁你咁样听系咪好劲啊？ 其实做咩都得，做好多嘢。我甚至问过佢， 试过好渣。 你试过有咩系唔得？ 剧本， 试过写剧本咯。 剧本 系啊，我哋写咗嗰啲我哋想要嘅里面嘅内容啦。咁跟住咧出嚟嘅时候，个 line 又短啦，狗屁不通啦，同佢嗰啲真系争好远。 但系我又试过叫佢写一啲增肥餐单俾我，佢得噶，即系佢。 咁你有冇食过？系咪真系增肥？ 我又冇试过。 咁你要试埋噶嘛？ 小师妹好嘢，好水货。 睇落去佢 只要 KO， 佢睇落佢只合情合理。 你要試過先知啦。 寫咗你又唔食，咁你 即係做咩？ 之前好多人咧，最啱啱出嘅時候咧，好多人就會問嗰個 ChatGPT， 譬如我要去香港一日遊，或者我要去台灣一日遊，你建議嘅路線，唔係佢唔會寫錯，但係咧你係冇休息時間嘅。我唔知你有冇睇過，即係譬如咧，你十點鐘喺迪士尼。你下午一点就要去到海洋公园，跟住咧下午三点就去天坛大佛等等咧，佢系好密密麻麻咧，而且 帮你谂要休息， 系啦，佢同埋唔会帮你计划得好仔细啊，或者睇埋交通嘅。 嗱，有啲人系咁嘅，一日要去十个地方咁啦，你又怪得佢，系啊，佢应该有少少 OCD 嘅。 嗱，呢个就啱啱回应翻，我都想讲点解咧？我其实想都俾一个 message 大家 check GPT 咧，唔系万能嘅。嗱，举个例。我又想問佢，今日買邊只股票好？ 嗯， 阿小強哥又想問佢，喂，但小強哥多錢過好多噶嘛？ 買邊只基金？ 係啦，佢個 risk 就可以 大好多， 係大好多噶嘛？ 正路啦，正路啦，唔該。 咁所以你，但你去走去問 ChatGPT， 佢可能個答案一樣嘅，即係差唔幾嘅，咁就冇咗一個個人。 佢會唔會俾㗎？即係答案，即係如果投資嘅嘢， 佢都會講嘅。佢都會講嘅，但係咧好多時候就啲答案都好標準嘅，好標準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就差我哋想要嘅一個助理爭好遠嘅。所以咧，其中一個 message 大家唔使太擔心嘅，即係 AI 距離你覺得話要取代人類啊，其實都仲爭好遠， 係咪啊？ 好多嘢佢都做唔到噶。小師妹都同我啱啱同我講啦，你話叫佢計咩數啊？ 我琴日啊，俾 ChatGPT 试过咧一条小四嘅数学啦，就比如三位数乘三位数。咁我哋正常啦，就算我哋大人用计数机好快计得到嘛。 系， 但 ChatGPT 系唔识计噶。 好嘢。 死死， 佢连计数机嘅功能都做唔到咯。 系啦系啦，因为其实佢擅长嘅咧，其实系一啲文字啦，或者文本上嘅分析啦，或者系语言嘅翻译啦。咁呢啲后屘 Leo 翻到嚟，我哋会再讲多少少啦。但系譬如涉及一啲数学啦，或者譬如小四嘅文字题。关于今日有三公升水，我饮咗一公升，妈咪攞咗我0.5公升，剩翻几多公升呢啲咧？佢系唔识计嘅。 嗯，哇！呢个我哋小学嗰啲，系啊，你又要解答，即系你要明白嗰条问题系乜嘢，咁跟住你先至可以再计。咁佢就唔得。 佢对于数字系比较难、比较慢嘅，暂时。 我系咪女仔？ 我想问咧，佢对于社会上面有啲我哋认知嘅价值咧，有冇？譬如举个例，闹爸爸咁样，系啱定啱啊？咁样。咁如果一般人十個話唔啱噶嘛，佢識唔識答呢啲咁啊？ 識嘅，識嘅。Michael 問得好好啊。其實我哋都測試過 ChatGPT 問佢一條問題：女性應唔應該留喺屋企做家務？ 嗯， 你覺得佢會點答咧？ 我唔知 道。佢會答一啲模棱兩可嘅嘢咯。 未必。嗱、嗯，睇佢嗱，所以點解 有冇問過？ 睇下邊個人？ 點解阿 Leo 老師嚟一定唔好 miss 咗呢個節目啦？你就要明白佢。答嘅时候基于乜嘢嚟答？嗰、那个理论背后系乜嘢？咁啊，咁我卖个关子先啦，等阿 Leo 老师教你哋啦。 你哋都快谂下啦，你哋都快。 因为有啲嘢系人定落嚟嘅，即系一般啊，大部分人嘅定落嚟嘅价值啦，或者想法，譬如话唔应该对父母冇礼貌啊，等等等等啦。 咁佢啱嘅，佢会答得啱嘅， 佢都会答得。 其实咧，或者我俾少少引子啦，其实 即系讲紧普世价值，佢系应该都知 嘅。其实佢系只不过收集唔同嘅文档，佢学识咗，佢咪用翻嗰度去话翻俾你听咯。嗱、我都试过一次，呢、這个唔知讲唔讲得嘅，即系你譬如问佢某 你讲唔讲？咁 你 讲唔讲？咁你讲唔讲？ 我譬如 你走去问佢啊，某某明星其实有冇仔女嘅咧、啊？其实我哋就知道嗰个明星系冇仔女嘅、 啊， 但系佢可以回答你系有， 佢唔会知噶。 佢因為點解佢有啲假新聞啊嘛， 有 啲假新聞啊嘛，咁佢 喺 嗰啲假新聞攞咗翻嚟之後，佢大 jet 佢即係佢消化咗，佢消化咗，佢點識分辨咩叫真咩叫真咩叫假？ 係啊， 咁佢咪答翻你咯。所以你我就同你講嗰個 AI 仲差好遠，唔使擔心嘅。但係亦都有好多正面嘅嘢嘅。咁我都唔反對咧，我哋應該係利用 AI 咧，令到我哋做多啲嘢，譬如喺醫學上啊，喺教育上啊，就算我哋用嗰啲機械人去救火啊，去災場啊，其實呢啲全部都係 AI 系統嚟嘅。咁我哋亦都要好正面咁去看待呢個 AI 嘅發展咯，盡量利用佢幫我哋做多啲嘢咯。 AI 救火唔犀利，你 AI 点样救火啊？我想问。 唔系佢走入去个灾场嗰度、去搜索， 即系机械人， 系机械人搜索，系啦， 系 啦， 系系系。 咁而家都系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情况噶啦，系咪？有只机械人咁样嘟嘟嘟嘟嘟咁走入去噶嘛？ 有好多噶，其实 地震嗰啲地方噶嘛。 其实地震啊，同埋咧，你唔知海洋底下咧，其实好，我哋人好难去 到 噶，系一定要 robot 落去噶。咁其实嗰啲都有个 AI 系统喺度嘅。 我谂住搵条绳吊落去。 系啦，所以你讲。嗰、那個商人都係好啱嘅， 即係幫到，亦都可能帶嚟， 亦都要小心，係啦。 但係你頭先你講咗個就正面嗰方面啦，但係如果係嘅就係、是、比可能係大家要小心嘅，會唔會嘅就係嚟緊嘅日子嘅話，就會好多一啲嘅就係真作假時假亦真嘅咁樣新聞咧？我哋大家系要小心，就是、假新 聞。其實呢個唔關 AI 事嘅，這個已經發生咗噶啦，大家都知噶啦、大家過去嗰幾年都應該知道好多又真又假，又假又真咁。 唔係咁嘅意思嘅，咪就係話你有更加多呢啲咁嘅假新聞嘅話，咁跟住係 AI 又食曬呢啲咁嘅假新聞咯，跟住又佢嘔出嚟嗰啲又係嗰啲假新聞之中嘅假新聞咯，咁你咪越嚟越多，我咪更加唔知道究竟嗰個來源喺邊度咯。 係啊，所以我哋大學其實都做緊一啲研究嘅，點樣去過濾呢啲假新聞嘅。 OK， 好，小小妹有冇最后补充？ 即系要叫你 fat check 咯 ，fat check， 我以为佢叫你肥仔， 明白晒，同肥仔倾偈就 fat check 系咪？ 喂，嗱，呢个礼拜即系呢两个礼拜，多谢晒小明教授啦，同埋小小妹啦。咁下个礼拜咧，多啲呢度又翻嚟噶咯，啊，继续做翻呢个 AI BB 嘅，多谢晒。前奏，一出走半天，各个街角行透达，仍然不够。一升的气温，巴士灯融化，两支冰汽水，炎热变足以消散。 纵使煎熬，也有过你鼓舞。满载记忆的地图。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乔布斯剔狗 action， 我用人格担保，蔡伦嘅造纸术系原创，唔系抄袭嘅。 Good take。 究竟蔡伦点样喺历史法庭度证明造纸术系佢发明嘅？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圣母无玷圣心学校嘅广播剧《STEM 精神的开拓者》蔡伦。 Hello， 我系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来了！ 哎呀，你好啊，走前啦，走前啦， 走前，太子驾下。 系啊，门孟强，门孟强。 喂，我依家要就翻佢声，门孟强。 你点点而家选名攞名讲？ 门孟强。 错，门孟强。 门孟强。 咁如果讲话好斯文嘅就系、是、靠数缓，所以咧，如果你讲紧你文盲强嘅就系缓盲强，系啦，牙轻缓盲强咁样啦， 缓盲强 系啦， 我要 远啲，系啦， 缓盲强。 你一阵间你兴奋嘅时候，你都系一样 缓盲强， 你小心啲啊吓。 好 啦，咁今日咧，我哋下家会同大家讲嘅咧，都好紧贴住咧，即系最近发生嘅一啲时事嘅问题嘅， 系 啦。咁其实咧，早嗰轮嘅话咧，大家咧就即系做咗啲嘢咧，就系、是、要好好地去反省一下，同埋谂下啦。唔係海豚，係鯨魚。 嚇，對唔住，係 啦，咁啊，鯨魚咧就游咗入去嘅就係香港嘅水域啦。咁亦都好不幸地嘅話咧，就係即係嚇咁啦。咁所以咧就即係今日咧，我哋所傾嘅咧就有關於嘅就客家婆嚟了咧，講講嘅就係啲海洋生物啦。 好啊， 兩位對於海洋生物嘅認識有幾多？ 美人魚。 美人鱼唔系海洋生物嚟， 唔系咩？ 佢系卡通人物。 哦，唔系啊，人哋话真系有美人鱼噶， 丹麦嗰条啊嘛，系咪？ 系 啦，好啦，嗱，咁其实咧就系对于海洋生物，你哋中唔中意噶？ 中意噶， 你可以避席，系啊，冇问题，我一样可以做得好开心啊！好啦， 你细个，但系你细个你有冇想去嗰个海水公园睇下嗰嗰啲咩？ 妖猫依海洋公 园， 有， 中唔中意啊？ 中意噶， 其实我觉得好 amazing。 特别佢嗰啲跳 跳上嚟嗰啲 表情，哇，好开心。 虽然另外一个讲法就系，对于佢哋嚟讲咧，就好似离开咗海洋，佢自己最爱嘅地方就唔系咁好嘅咁咯。 又去过譬如可能大嗰个水族馆咧，咪一路系咁样行楼梯，一路落又落又落，你就会见到唔同类型嘅一啲海洋嘅生物嘅。 好深噶， 好似一个好大好大嘅，冇错。你自己屋企有时如果你养海水或者你养嗰啲海鱼咧，都会系咁样。你要好似模拟翻佢喺深海里面嘅一啲咁样嘅环境啊、 珊瑚啊、 造景啊、唔同嘅颜色啊，好靓噶，但系好贵。 系啊，我知啊， 真系会玩到破产嘅，系啦。咁所以咧，而家我哋今日要讲嘅咧就系话呢个海洋生物啦。咁如果你真系要去啲咁嘅公园嘅时候，你最中意去睇边啲噶？会唔会话有一啲好特别嘅？我要去睇 Lion King， 当然佢已经唔喺度啦，海威吓咁样咯。 我最中意睇啊，睇一啲咧平时你唔够胆接触嘅，譬如鲨鱼啊咁样样。我记得嗰时有个朋友讲过话，外国有啲节目咧俾啲游客好近距离， 唔系啊， 游落去睇嗰啲鲨鱼啊。 即系咁咯，系啊！你有时见到嗰啲着住潜水衣嗰啲人咧，喺度喂嗰啲鱼，你都觉得好得意 啊！ 但要 con 哥嘅。我有见过鲨鱼嘅，系啦，咁其实咧就其实落去之前嘅话咧系冇谂过，同埋系唔知道你究竟会见到啲咩嘢嘅，就 系 要去呢一个马尔代夫嗰度潜水。 哇！ 当落到去嘅时候咧，因为佢话唔到俾你听有啲咩嘢， 系 咪？因为 佢 唔会游 嚟游去 啊嘛。虽然有人有咁样讲过，佢话有某一啲嘅度假胜地咧，其实佢哋系圈养咗有一啲嘅海豚啊，又或者系嗰啲鱼啊咁样，其实佢哋走唔甩嘅。咁啊，当你诶懒系好似系咁样落去嘅时候嘅话咧，佢哋就会嚟咯，因为佢哋知道有人喂佢食嘢，佢哋就会就会游埋嚟嘅。咁但我嗰次嗰个系真系唔系嘅，咁我就落到去之后咧，我真系见到鲨鱼。 哇！ 咁当然好惊啦，系嘛？因为其实感觉上你会觉得嘅就系我哋以前睇嘅大白鲨啊，佢系会游埋你咧，个样咧好衰咁望你。咁样望望你之后，跟住佢就游走噶啦。咁其实你真系会 feel 到佢就哇，好似凉一凉同埋冻一冻咁样嘅。咁跟住身边我哋当然上翻去嗰阵时候，我哋就问佢啦，哇哇死啦！其实头先好惊，佢仲叫我哋咧全部咧落去嘅时候咧跪低。即係跪一個人比較重啲嘅話咧，你就可以一路都喺一個嗱，我哋唔係好深嘅啫，即係潛嗰度唔係好深嘅啫。咁你就可以喺嗰度咧慢慢唔好喐，跟住咧周圍望睇睇下佢啲咩遊埋嚟咯。你可以有機會我睇到就係海龜啦，有好大條嘅蘇眉魚啦，同埋嘅就係有鯊魚啦，就咪遊過，咁跟住佢就走㗎啦。咁梗係會好驚啦。咁上到去嘅時候咁當然會有啲人投訴啦，就係話喂點解會落到會見到鯊魚會咬我咪死咁樣？佢就話其實你真係完全唔需要擔心。如果當佢嘅食物係好多嘅时候嘅话咧，其实鲨鱼系唔会食人噶，佢哋觉得人系好难食嘅 ，OK， 因为佢唔系佢嘅食物嚟噶，你有几可？ 系 咪啊？所以咧就呢一个系几得意嘅一个即系少少嘅经验，可以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咯。 系喎，佢喺海里面永就食 咁多嘢食，佢食你做乜鬼？ 惊系正常啊，因为佢即系知道鲨鱼系会食人噶嘛。 系啊，但系食你啲头发佢又消化唔到啊嘛，成嚿嘢棘。 你又知？你都唔系好多啫，所以应该冇问题。 呢个唔使惊，呢个唔使惊， 唔使担， 唔会出喺你身上。 佢可以咁掠翻出嚟噶嘛？ 好似掠嗰啲糯米咁样，咁样。 系咪唔使担心？佢都好聪明。好啦，咁对于海洋生物嚟讲嘅话，你哋有冇啲系好中意噶？譬如可能你小朋友嘅话，可能啊，我中意海豚。 龟咯，我中意。 你中意海龟？点解咧？ 我觉得龟系好善良嘅，同埋佢慢慢啊，同埋佢唔会攻击你嘅。你搞佢个缩埋，系啊，我觉得 OK 嘅。 你就模仿咗佢嘅做人态度。 系啊，几好啊！我呢个系做龟嘅态度，唔系我做人。 海龟嘅态度啦。好啦，咁啊，小张张啦， 海龟我都中意嘅。另外咧，即系海豚都好得意。海豚咧，虽然咧好似好大条啦，但系咧好友善噶嘛，即系啲人同佢玩。我记得嗰阵时去韩国定系边度咧，佢有啲叫做揽住个海豚喺个泳池度游嘅一啲。嘅 tour 嘅，即系都系你要参加俾钱啊、 嗯！ 但系佢又好严格，好严格，佢点咧？譬如马小龙参加咧咁样，唔该你伸只手出嚟咁样，佢、要你剪晒所有。如果你留晒男女啊，无论你有几靓嘅章甲都，如果你有章甲你唔肯剪咧，你冇得玩啦，因为佢惊你介亲佢啊。因为你咁样揽嘅时候咧，你可能惊嘛，咁样 揽抓住佢。 所有戒指啊，除一条除啦咩啊，但系手指甲都要剪埋先可以参加呢啲揽住个嗰个海豚游一阵，好好玩。 好 嗱，咁当然有冇试过嘅就系可能系即系摸下嗰啲咩杀人鲸啊，或者系海豚啊嗰啲咁样噶，都 冇 啊嘛，系啊，因为你哋两个今日都比较系静 外外瓜瓜， 系啊， 我好大压力啊，我今日 点解啊？ 因为 嗌 门 麦 哦，唔好放松啲，放松啲， 我 睇一阵间先。 有一次咧喺呢个新加坡咧，佢有一个。叫做总之系水上乐园啦，唔系应该唔系乐园嚟嘅，即系嗰啲叫做俾人专睇 水族馆咧， 水族馆啊，佢有一个缸咧，系专俾你叫做feel 下佢嘅，即系你可以伸只手落去摸下嗰条鱼啊，摸下嗰个八爪鱼啊，咁我觉得好特别咯，感觉 摸下咯。 系啊， 摸下条鱼啊， 系啊、 哦 okay ， 因为你睇同你搵只手去掂掂佢系两种感觉。 如果忍唔住喂食食， 佢中意摸 鱼沙， 系啊，咩都好。 我唔系中意 摸 呀 到底。 OK， 我即系掂下佢啫。 嗱，咁其实咧就我都好开心，咁我曾经咧就有机会咧系可以嘅，就系嗰阵时候海威啊，系啊，咁就可以去做嘢嘅时候嘅话咧，真系近距离。佢嗰阵时候表演咧，咪试过有一招咧。就是个轰咁冲埋去，上一个上咗个岸嘅之后，跟住就将一条尾夹 起嘅， 系啊， 打招呼啊嘛， 握手掌噶嘛，系咩咩海咩剧场啊嘛，系啦。咁我嗰次咧就系去到嗰度啦，咁跟住咧就系要做好多嗰啲消毒嘅嘢。 嗯， 去嘅时候嘅话，你自己对鞋唔可以着啦，一定要手啊，同埋嗰啲脚啊，嗰啲全部都系要有晒嗰啲消毒药水啦。做晒呢啲咁嘅消毒嘅措施之后，咧入到去咧，其实就要睇下训练佢嘅嗰个训练员会叫佢嘅就系话咁样就为之叫佢去唱歌。跟住咧就系如果你将个手夹高嘅话咧，佢就会知道嘅就系会出嚟嘅就系顶上嚟咁样咯。 好玩， 同埋佢就每做啱一个动作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喂佢食鱼。 你有冇喂过佢啊？ 好臭啊口！ 咁实系， 但你有冇做过喂？好冇开唔开心啊？ 好开心， 你 俾 啲 朗 口水佢， 仲可以摸佢， 好滑噶。 咁但系佢系唔滑嘅，其实佢似乜嘢咧？其实佢系似一啲塑胶，系、 哦、 啊，一啲塑胶。咁但系其实你摸上去嗰就系硬刮刮咁样，但系就系滑捋捋，佢又唔系鞋实立，即系滑捋捋咁样咯，系、 okay, 啦，咁样咯。好啦，咁啊，分享就差唔多啦噃。咁啊，同大家要讲讲嘅就系海洋生物咧，总共有十样嘢嘅。其实又未必系一啲全部系好大嚿嘅嘢，咁又大家都会见到就海洋生物嘅就 系 有啲嘅就可能喺海底嘅，譬如海星啊、海参啊呢啲，我哋都会教嘅。 海族馆有一样好睇嘅叫做水母啊，即系嗰啲吸下吸下 透明嗰啲 啊。 系啦，冇错。好啦，咁第一个嘅话，当然咧就系会比较大只啲噶啦，就系乜嘢啊？鲸鱼啦， 鲸鱼， 鲸鱼， 鲸 鱼系啦，就系鲸鱼啦，鲸鱼，我好中意鲸鱼噶。 系 啊，我觉得佢哋其实好好温顺同埋好可爱，虽然体积好大。好啦，第二咧就系我哋讲紧嘅就系海豚啦，点啊？尝试下 海豚， 海豚， 海 系啦，海豚， 豚， 海豚，有啲翘口啊吓。好啦，第三嘅咧就系虽然好似好恶，但系其实我都好中意噶。就是鲨鱼，点讲啊？ 鲨鱼， 诶，好嘢，鲨鱼， 鲨 鱼，系啦，个音要上一上去，跟住再落翻嚟嘅，鲨鱼，鲸鱼，海豚，鲨鱼， 鲨 鱼，系啦，好啦，咁啊，跟住呢一个嘅话咧，就比较得意啲，咁就系咧海狗。其实我成个唔识分海象、海豹、 海狮， 都系唔上一样，我都系唔上一样，都系拍手 嘅。系啦，冇错，咁啊就系海狗，点讲啊？ 海 哦，顶波嗰只，好叻啊，玩得！开叫， 叫， 系啦，开叫就系海狗啦。好啦，嚟呢一个嘅话咧，其实有时海洋生物嘅话，大家唔好忘记，都系我哋嘅食物之一啊吓。因为好多时候喺龙虾， 哇， 系啊，龙虾真系好正，龙虾， 龙虾， 系啦，就系龙虾啦。好啦，另外呢一个咧就好犀利嘅，咁有人咧都会揾佢嚟去预测一啲即系踢波啊，咁嗰啲就系章鱼， 章鱼， 撞鱼， 撞。 就是章鱼啦，撞鱼，我哋煲汤又得啦，系咪？咁其实都 系 好好食，同埋好搭汤。系啊，连 章鱼汤啊， 你最中意啦！你写个剧，你都讲紧呢样嘢。好啦，海狗之外嘅话，我哋仲有一个嘅就系海豹。 海 豹点讲啊？ 海豹 好嘢，系全中嘅海豹就系海豹啦。 海豹， 海豹 系啦，因为同呢个海洋生物有关嘅话，全部都系海啊吓，跟住落嚟呢两个都系啊， 海狮， 呢一个嘅就系海胆， 海 胆点讲？海胆， 胆 系啦，海豹，海胆， 胆 系啦，海胆得唔得？ 得， 好啦，到下一个咯噃，头先你哋两个都好中意嘅系 美人鱼， 唔系，我哋讲大话。头先我 海龟， 你哋两个，你真系你真系头先你讲大话呃我啦，你咁讲。 但我 系 一早讲美人鱼， 美人鱼系你话海洋生物里面有美人鱼啫。我问你话 童话， 你话海 龟、 海龟、 龟 系啦，龟、海龟得唔得？ 得。 好啦，最后尾嘅呢一个啦，头先阿小张张都有提过嘅。佢就係話好得意噶，啜一啜下咁樣。 水母 當然游水嘅時候，你要踩到佢嘅話，都幾大件事啊嚇！ 水貓、 水母、 母 係啦，水母得唔得？ 得。 好啦，我哋重複一次所有嘅海人： 鯨、 海 海豚、鯊魚、海叫、龍蝦、鯨魚、 出聲嘅 海豹。 开胆开攰 睡梦，一阵间翻嚟，我哋有天天神呀。 入戏怎言，或过活似不停表演，各类场面与伏线亦懂判断，头脑就像裸导演，台前就要高架桥，台后要低调，场外庆功宴对白得体重要，回程面对细节不出错，感性不见光，只有公式藏于脑壳。我只怕你配合太多，无怨自己的主角。多理性，你也要记得，你会痛，你会躲。全部角色抹掉，形象也分掉，来独处隐世，世事都不重要。连来意也关闭。Now is the time， 时候到解开戏服，翻开心底话。 来了， 好听的插嘢嘛？ 嗯，你喊什么个名？ 你呀、 啊，万强， 波波， 嗯，冯波波的好啦，咁啊，呢两位朋友我准备好未？ 波、 嗯、 波， 第一题，日本食刺身的时候，万强，五、四、十， 保答，海胆， 海胆 ，Uni 系乜嘢咧？系海胆嘅。第二题，音乐题，嘟嘟嘟嘟嘟， 万强。 万强五、四、 你唔识，我唔知你识喎。 二、 都系作误。 咁呢首歌系 Baby 乜嘢嘅音乐啊？波波， 省 省唔系啱嘅。第三题，去食饭嘅时候会问你芝士焗乜嘢系跟呢个伊面底咧？万强 龙虾。 我觉得你咁样真系好闷啊！ 你唔系叫文万强咩？ 你唔好理我啦，我要控制 佢唔敢大声，因为俾人闹今朝。第下一题，日前游入香港水嘅波波， 鲸鱼， 鲸鱼系啱嘅。继续落嚟，源于大阪嘅美食，源万强。 大阪食乜嘢啊？ 四、三、 唔好嘈住， 一 都系撞误， 错吓？ 都系撞误。 撞误系咪系啱嘅？系啦，圆碌碌嘅呢一个乜乜烧咧，系圆碌碌嘅咧，就系章鱼烧啊吓。好啦，继续。声音好似沙形容万强， 海豚 冇错，形容嘅就系声音好似哨子咁尖锐嘅，咁我哋会称为乜嘢？就系海豚音嘅吓。好啦，继续呢一题，俗称白炸，即系乜嘢啊？当 波波啊， 波波 税务， 你叫我当啊， 系 啊， 税务， 我冇你咁好气， 咪咯， 系啊，扣佢四分， 好嘢， 真知得咁呢啲咁样嘅嘢嚟啊， 锯晒 啦，继续继续，每年六月十六号系世界万强 海龟， 哇、嗯，好嘢，系世界乜嘢日咧？系海龟日啊吓，好啦，继续呢一题， 我呢啲生物专家嚟噶嘛，海洋， 全民能够提升男士嘅睫毛强， 海娇， 仲有海豹。 你就算你答埋都冇用噶啦， 先 至答系啊！所以今日要出嘅系好文静嘅文，马强好啦。 好啦，时间翻 啦，十二点半啊，听你阿风骚快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6%嘅。今日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天气都好热，吹微风。先听十二点半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翻嚟由我哋嘅片段人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持牌印佣中介代理透露，据了解，印尼政府计划要求本港雇主全面承担印佣的培训费和行政费等大约9000元开支，连同原有中介的收费。預料日後每聘用一名印佣，僱主的支出將會增加至20000多元。印尼方面的代表下週會在本港開記者會交代。香港僱傭工會主席、持牌印佣中介代理陳東峰估計，如果真的落實新的收費模式，可能會有20-30%原本打算請印佣的僱主轉請其他外佣。他引述當局的數據指出，本港目前有超過34萬名外佣，菲佣佔50.5%，印佣佔40%。香港外佣仲介公司負責人廖翠蘭擔心，印尼一旦開了先例，菲律賓方面或者會仿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過去20年，香港出現多次國家安全事件，是外部勢力在回歸之前已經處心積慮，想利用香港危害國家安全。鄧炳強在社交網頁的影片之中表示，外部勢力2003年已經在香港培植本地反對派，專門組織大型反政府遊行，並且以反23條立法大遊行為試點。2012年政府推行國民教育，外部勢力經代理人抹黑政策，更加一度包圍政府總部。2014年政府推行政改，本地代理人出來反對，繼而發生非法佔中事件。鄧炳強說，雖然行動以失敗告終，但是開始有人提出要加入暴力元素，因而發生2016年的旺角暴動。到2019年，代理人以反送中之名抹黑逃犯條例，煽動市民上街，令到香港出現大規模暴亂，將香港推向顏色革命的方向。在北京，外交部反駁有報導指中方立場阻礙20國集團環境與氣候部長聯席會議就減排、停止使用化石燃料、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等關鍵問題達成共識，指有關報導觀點與事實完全不符。發言人說，會議形式共識文件和主席總結。發言人說，會議形成共識文件和主席總結取得積極平衡成果，但受到部分國家無端引入地緣政治問題干擾，會議未能夠形成公佈，中方表示遺憾。中方認為 G20 作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在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統籌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應對氣候變化方面負有重要責任，敦促發達國家正視自身應對氣候變化能力、責任和義務，加大減排力度，盡快兌現承諾，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氣候資金和技術轉讓，停止單邊措施、脫歐斷鏈和貿易壁壘等影響和破壞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行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几阵雷暴。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是歌中的主角，如尽疲惑，麻木到丢失感觉，再寻回自我。偶尔寂寞，寂寞也不必想太多，难过在刹那间。 人间打风吧，超人上集。 嗨，是我小云妹同你报告天气啊！天文台啱啱发出最新风暴消息，超强台风化回人已经进入本港398公里范围，听住化回人逐渐靠近呢个珠江口一带，并预计明早最接近本港。目前风力显著增强，听唔听到啊？当个最烈风，高地更间中达。 讲咁多嘢噶，快啲啦，快啲啦！即系而家几多号啫？吓， 八号，八号，八号，几多号？八号。 天文台预计咧， 喂喂吓，呢、这个时候收唔到，玩嘢啊？同我作对啊？即系点啊？ 哎呀，老公啊，唔好理啦。睇个势嘅话咧，个风来势汹汹嘅，趁住今晚风高雨急。搵翻少少零用钱，杀、啊、到我前面入不 流。等我即刻 call 周爵士同埋朱夫人过嚟开台 open table 先。 拖紧啦。 点解咁耐噶？人我 call 周爵士啦。 哎呀， 咩做咩？ 电话冇反应。 吓，哎呀，系、啊，我都打唔到咩周爵士、 啊。哎呀，咁邪，老公啊，你睇下条街、哎，一个人都冇，鬼影都冇只啊，我成个死城咁啊，惊啊！ 对面几栋大厦黑掹掹，究竟发生咩事咧？ 哇，个风真系好劲。 咩声啊？咩声？咩跌落街？咩跌落街？ 哎呀，老公啊！哎呀，你睇下，好似有个人喺上面跌咗落嚟啊！惊惊 跌咗落嚟！喂，先生先生，万事有商量啊！咩事睇唔开啊？唔系我害你噶，唔关我事噶、 哎。老公，你睇下、啊，好似仲喐嘅，不如打999咯。 喂，但你唔记得咩？电话都打唔通。 系、啊，喂，咁不如你落去睇下啦。 点解我去啊？ 咁一齐去咯。 打风仲落街。 救人一病，升到七个快好多，或者我哋会转运咧，就唔成世咁样霉抌兜啦嘛。喂，或者佢系有钱佬啊，隐形富豪都唔定啦，去啦，使到我陪你咯。 又唔知佢系咩人，用乜嘢俾佢话系我哋推佢落街，屈我哋钱啊？ 你又讲得啱嘅，唔紧要，我哋立定啲嘢傍身吓，攞啲劲啲嘅，立咩好咧？立咩好咧？ 立咩好？立咩好？ 好啦，嗱我咧就谂住有啲咁嘅嘢傍身嘅啦，嗱谂住。啊！我知啦，打蛋器啊， 打蛋器，立个打蛋器， 系啊！ 诶，我都谂到，我立件床褥落街， 床褥， 你帮个手攞开啲枕头啊、床单啊，咁样吓，快啲啦！迟咗落楼，我惊佢一阵间失救咧。争取唔到个72小时黄金时间啊！ 傻佬啊，72分钟都未到啦，大把时间 行啦！哇，张床褥咁死重嘅， 十二寸嘅床褥啊，你话重唔重啊？其实你哋攞落去做咩鬼用咧？ 所以话你哋唔识嘢啦。嗱，如果嗰个系坏人咧，咁佢有武器啦， 系啊， 佢想袭击我，咁样床褥挡住佢啦。 哦， 又或者咧，佢想起身扑扑埋嚟咧，我立刻用张床褥扎扎住佢，我再同你坐上去，佢唔死都重伤 嘅。系啊，得啦，行啦，我开门啦，你推个床褥出嚟吓。 喂，好重啊，好重啊， 你用力啲得唔得啊？ 推紧啊，张床褥太大张，我睇唔到路啊。 嗱，我指点你略轻前，出房门。嗱，出咗啦，而家。 咁跟住点行啊？ 哎呀，你唔好咁快，你慢慢，你咪住，你唔好咁推先得噶。你知唔知啊？ 咩啊？ 我哋客厅嗰盏水晶灯啊，又咁鬼大盏，我成六尺咁都抌晒落地啦。我惊你撞到我哋嘅水晶灯，咁点算啫？ 都叫咗你唔好咁贪心噶啦，吓啊！立咗阿陈总唔要嗰盏水晶灯，我哋间屋留底得八尺。你攞个六尺水晶灯，哎呀，成只脚踢到，你咪傻噶？你话真啊？ 我中意啊，你理得我啫？ 唉，俾你激死啊，真系！诶，咁你一系啦，嗱嗱临拆咗一单水晶灯落嚟先啦。 我点够高啊？点拆啊？ 哎呀，你担张凳上咪拆到啦，死蠢啊！ 哦，得啦，嚟紧啦吓。喂，老公啊， 咩啊？ 我企咗双张，我都张碗凳到噶啦吓。哎呀，你睇下 咩啫？ 我连脚高都唔够高啊，点算啊？ 真系。人食饭你食饭，点解你几廿岁人都唔臭米气嘅啫？推张餐台，擒张凳，擒张台，再企上去咁咪够高咯。快啲啦，我惊跌落去嗰个友咧救唔到佢，落到都冇用啊！ 得啦。 点啊？得未啊？ 你唔见我已经拉紧咩？不过系拉唔喐啫嘛，老公吓、啊，你睇下我哋呢一张十二人嘅云石餐台咧，原来好贵重嘅、啊，我拉唔喐咩？ 都系你啦，两个人啊要买咗十二个人，你话系咪一世人都得两个人食饭，买十二个人做乜嘢？ 点啫？ 唉、哎，真系晕。喂，你搬咗嗰个36寸嘅水晶转盘落嚟先啦。 系、啊。哎呀，唔系啦，个转盘上面咧，仲有一个清朝乾隆大花樽，同埋个皇室嗰个蜡烛台添噃。哎呀，死啦！咁多嘢嘅话，我真系唔够力搬嘅。 我真系支持唔住。喂，楼下嗰位先生，你唔好死住啊！我尽快落嚟啊！ 救命啊！咁攰啊，救我！ 听唔到啊，大声啲啊！ 哎呀，先生啊，你顶住先啦、啊！你饮唔饮水啊？ 又饮啊，水啊！水啊， 水啊，咩水啊？水啊我饮水啊！ 咁、哦、我掟支水落去俾佢啦，好冇？ 哦，好啦，朋友，水啊吓，嗱、啊，接住，中！ 哎呀，救命啊！ 喂，你有冇连樽掟落去？你系咪傻噶？咩事啊你啊？ 哎呀，咁、啊、你叫我掟落去啊嘛，我咪攞咗支限量版嘅玻璃樽法国矿泉水俾佢饮咯。我掟中咗佢嘅右手啊！ 点会掟玻璃樽噶？ 咩啫？ 冇胶樽咩？你而家咪谋杀？你想救佢定想怼冧佢啊？ 好好，咁我怼胶樽啦吓。好嗱，胶樽系咪？搵到，朋友啊，仔啊！ 救命啊！ 你又掉中啦？点解你咁好眼力噶？不过应该胶樽好啲嘅。 唔系咯，嗱呢一个咧就5卡仑嘅胶桶嚟嘅。我今次咧掟中咗佢个头啊！ 咁今次实系俾人告谋杀啦！你快啲拆翻张水晶灯落嚟，我同你落去救佢啦！ 哎呀，我唔想坐监、啊。 你搬咗张台前面啲嘢，推张台埋佢啦。 为咗唔想坐监，我即刻运功啦，然后出尽全力啊，推嗰张十二人嘅云石大台嗰度，哇，推过大厅嗰度啊！ 加油，加油，加油！ 哇，我踩，我要推喐张台啊！ 哇，当我听到老婆推嗰张云石台嘅时候，我听到云石地板发出撕裂、好痛楚嘅声音。云石地板，我对你唔住啊！ 到咗危急嘅关头，我终于都发挥到无穷无尽嘅力量啦！我推咗嗰张台埋去，然后二话不说，扫晒餐台上面所有嘅餐具，包括啲杯杯碟碟啊，咁样落地下。哦，咁悲壮嘅场面，我呢一世都唔会忘记 我求下你哋唔好讲咁多嘢啦，你搵人落嚟救我，好冻啊！有冇衫啊？有冇衫、啊？ 喂，老婆，佢嗌冻啊！不如你掉件衫落去俾佢啊！你咁多衫， 收到啊吓 ，OK， 接住。 咦，咁快嘅？吓、啊，喂，佢仲冇嗌救命，今次好嘢啦，得应该得。 救命、 啊！又救命、 啊！有乜嘢啊？ 件衫已经是加大码的了，你没理由穿不到的。 你那件吊带小背心给我有鬼用咩？我又好冻啊，大佬啊！ 哎呀，朋友放心啊吓，我行动马上升级 ，Action！嗱，老公啊，我企咗上去噶啦。嗱、 哦， 不过我发觉咧，我又唔识拆水晶灯嘅，我应该松边一粒螺丝先啦吓。咁不如你过嚟拆咧、 哎， 好唔好啊？ 我你见唔见我扶住嗰只十二人床嘅床褥啊？点过嚟啊？ 系、哎、啊，你扶实啦，然后数一二三就放手，我就即刻喺呢一度跑过嚟接住你嗰张床褥咁咪得咯。 系喎，嗬， 系咪啊？系咪 好 聪明咧？ 床褥成十二寸口，嗱、我就算放手，佢应该唔会即刻跌低嗬。咁你跑过嚟接住佢吓， 准备咯， 好好。 好，诶、哎，咪住， 咩？ 边个数啊？你数定我数啊？ 我数啦，我数啦吓。 咪住，到底系数一二三定系三二一咧？ 三二一啦，啊， 好，收到啊， 准备啦噃吓， 嚟啦吓，预备，好，我、越嚟越紧张，喺呢个时候，我对手竟然冇汗啊！ 嚟预备啦，预备啦吓， 好， 三二一，跑，哎呀！你够撞到我啦！翻埋原位，我扶住个床褥先。 哎， 听住，一阵间你尽量挨你左手边走，我挨住右手边走，咁我哋唔会撞到啦。一个左边，一个右边，明唔明啊？ 等阵啊吓，我咧就挨我嘅左手边系嘛？ 我你挨左手，我挨左手， 你又挨你嘅 左手 边。哎呀，老公啊，我咁嘅样， 我 讲错 讲错，唔系右左右左， 你 一个左一个右，吓 吓一个左一个右， 系啊。喂，老婆，如果我哋再咁样拉嚟拉去咧，我真系惊嗰个朋友会死喎。 系， 朋友，先生，你点啊？ 哎呀，死咯！佢冇反应啊，唔通佢 死啦？佢今次唔系跌死，系俾玻璃樽同胶樽掉死，都要坐监噶，误杀都要坐监。 哎呀，死咯！咁点算啊？ 佢又唔喐得，又冇反应。不如我哋都唔使立嘢啦，就咁落好唔好？ 好明白，咁我哋三二一咁样好嘛？我哋落去救人好唔好？ 一、二、三、二、一、三、 三、二、一，好啊，三、二、一。 喂，朋友，你点啊？你点啊？吓， 哎呀，你有乜嘢嘅话，你唔怕同我讲噶？ 你讲啦， 我唔会话俾人听噶，你讲啊！ 佢真系可怜啊，真系吓。 哎呀，点解你要咁讲嘢啊？老公，你咪都话佢 可 怜啫。 佢可能因为漏口咧，佢唔好意思出声，所以自卑，所以自己 喺 度做傻事，会唔会咁 ？No！ 哎呀，唔系啊，佢话冇嘢捞啊，所以先至睇唔 开。 捞 真系冇嘢捞。 捞冇嘢捞啊，连续三次冇嘢捞啊，系啊，俾人炒咗三次。喂啊，老公啊，唔好讲咁多啦，不如你快啲咧，试下打999啦，你叫救伤车送佢入医院把啦。 你突然间叫我打999，我冇带电。电话喎， 哎呀， 揾手指打， 死咯！好似就嚟落雨啊，咁点算好啊？ 咁不如扶佢上楼先， 扶佢上楼。 系啊系啊， 如果佢喺我哋屋企度香咗嘅话，我哋咪变空宅咯。你谂 变空宅，变空宅咁咪好咯，楼价又跌，我哋又赚一笔。好 ，action！ 喂，老友，行慢到吓。 抱抱， 哎呀，乜你咁唔知丑噶？我唔够力噶噃，喂，老公，不如你抱佢啦，你快啲 啦， 系 上膊， 我心口好痛啊，公主抱啊，唔该，公主抱， 搞错啊， 快啲啦，是但啊， 是但啦，喂，揽实，喂，老友，话时话我未知，你叫咩名啊 ？My name is 超人， 超人。 迫る初夏地獄の分断我らを狙う黒い影世界の平和を守るため Go! Go! Let's go! 輝くマシンライダーダンライダーキック仮面ライダー仮面ライダーライダーライダー迫る初夏悪魔の軍団 我が友狙う黒い影世界の平和を守るため Go! Go! Let's go! 真空のマフラーライダージャンプライダーキック仮面ライダー仮面ライダーライダーライダーせまるしょか恐怖の軍団我が町狙う黒い影世界の平和を守るため Go! Go! Let's go! 緑の仮面ライダージャンプライダーキック仮面ライダー仮面ライダーライダーライダ ー打風吧超人第二集下星期继续播放 我们一起決定遲演嘅係啦， 佢話有下集， 有下集， 仲同我講話我有好大嘅氣氛喺下集， 係咪係咪晴天霹靂？係咪晴天霹靂？ 晴天霹靂係啊！我仲改咗佢劇本啊！本來佢打咗做崔英噶超人，係佢應該係 C H I U 打咗 C H U I。 你唔 係 叫做汪天英， 我依家叫汪崔英。 好嘅，多謝收聽， 汪崔英， 再見，拜拜。